十岁的话，我会特别的幸福。 乐观、积极、坚持，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，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末年，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。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咱们说到，唐朝现在为数不多的一个忠臣郑田死了，他虽然说死了，但是呢，另外一个人重新燃起了信心。唐熙宗中和二年正月初八，在成都的行宫里，在成都过了一年的流亡生活之后，李轩呢已经有一些适应新环境了，虽然说有一些小规模不上档次的造反的事儿发生，但是呢，这不是都摆平了吗？更何况田令孜、陈敬轩哥俩乃是蜀中玩家，很会安排业余生活嘛。在成都的生活水平、娱乐指数、后宫成色一点儿也不比长安差。李轩有时候还想过，真不回长安，就跟成都这个天府之国终老一生也不错嘛。李轩不得不做这个死在异乡的打算。高骈不愿意出兵，郑田又回到了成都，中原的事儿成了一烂摊子，反攻长安又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。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人又浮出了水面，主动找上了李轩，愿意担任反攻总司令，领3万禁军杀出四川，收复长安。这个人呢，咱们大家伙也挺熟的，王铎。自从从潼关撤走之后，老王同志的腿脚呢还是挺利索的，一见风声不对，领着家属就进了成都了。他呢随后就迎来了自己政治上的第二春。当然了，这还得多谢田令孜跟李轩，这两位忘年之交在撤走长安的时候不打招呼不发通知，把很多的唐朝大臣都困在了长安城里。可是呢，等到了成都，他们才发现，你再小的朝廷那也还是需要当文官的呀，只有太监跟皇上的团队那不叫朝廷。王铎们的到来解决了这些问题，以后大家在长安怎么干，在成都照旧就是了。作为大唐的元老，王铎 是当仁不让的又成了第一宰相。可是呢，王铎这会儿不想在成都待下去了，因为这儿只是你陈家兄弟的天府之国，你待得越久，王铎越觉得不是滋味。田令孜把持朝政，自己这个第一宰相没实权啊，你这样的宰相不如不干。更何况郑田的事迹是真的鼓舞了他，原来这文人也可以立不世之战功啊。现在又一个机会摆在眼前，郑田回来了，总司令的位置又空出来了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呀，王铎决定再尝试一下文武一体，出将入相。趁着一次早朝的机会，王铎突然列班而出，发誓赌愿，苦苦哀求，要求当总指挥，领兵杀出四川。王铎呢，给李轩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在他的演说当中，他将统帅中原各路兵马反攻长安，将国都从草寇手里夺回，挽救大唐被踩踏的尊严和荣耀。王铎的感情是真的，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他的眼泪是夺眶而出啊。看着面前痛哭流涕的王铎，李轩心动了，点了点头，准。王铎呢，终于为自己再一次求到了军队总司令的位置。得到了任命，王铎挺直了腰板，步行出行宫大门。天空呢，依然很灰暗，北风依然在呼嚎。大风之下，这位瘦弱的文人衣服是随风飞舞，正如他的内心澎湃起伏一样。洗刷江陵之耻，潼关之盾的机会来了。新的反攻总司令王铎领着30,000大军从四川杀了出来，这是自丢掉长安以后第一次从陪都里杀出如此多的兵马来。大军抵达陕西富平一个叫灵感寺的地方，到这儿王铎下令扎营，随后对部队下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命令，挖坑。在长安通向四川之路的险要之处，他调集工程兵，挥汗如雨，挖了一道道深丈余宽数米的大沟。在布置部队去弄这他自己的马奇诺防线一样的工事之后，他呢写了一封信告诉李轩，说皇上啊，这下您放心吧，草寇啊再不可能打到四川了。王司令的本意是好的，稳扎稳打，先立于不败之地再说。成都呢，很快接到这封信，一双白净的小手拿过信，小心地拆开，然后将信展开，看清了内容。这位拆信人发出了一声冷笑，放心了。他呢，本来担心王铎能立下大功，现在来看，王司令比郑田差远了，根本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。他反倒把这封信封好，重新放回了公文袋。这人谁呀？田公公。田公公的眼光还是不错的，很准。只是他不知道，王铎虽然起不了什么大作用，但他毕竟已经竖起了反攻长安的大旗。在这面大旗之下，各路唐军开始向灵感寺汇集。在这儿有另外一个人将决定反攻长安的胜负，从而打破田公公对朝政的垄断，成为他最可怕的政敌。这个人跟田公公算是同行，另外一个太监叫做杨富光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杨富光，福建人，本来呢姓乔，至于为什么到后来姓了杨，各位啊 应该也能猜到，那不就是认了姓杨的太监当干爹了吗？对不对？杨富光的入宫介绍人比起田令孜啊，那就牛大发了。他的义父呢，是曾担任过左神策军中尉的大太监杨玄驾。杨玄驾呢，马上就发现了这个义子的不同之处。别的人要么在苦学宫中礼仪，要么学习斗鸡斗鸭下棋游戏之术，以后好有机会逗皇上开心。可是呢，这位杨富光平时不是捧起一本兵书看，就是舞枪弄剑。杨玄驾由此断定，这必定不是一个普通人，他是能做出一番大事来的。杨富光长大之后，杨玄驾格外提拔，把他送到了地方当监军。杨富光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没事儿也要读读书，练练本事，机会总是属于有准备的人。现在呢，杨富光苦读的兵书似乎有了用武之地，可是实际上呢，他只能管政治，管生活，打仗这事儿啊，还轮不到他。所谓监军，就是军事监工，作战的有军官去，太监们只需坐在家里静候佳音，打胜了分一块蛋糕，打败了把这责任全往将领身上一推就完事儿了，这是一个旱涝保收的好活。所以说呢，监军这个东西不太受军官的欢迎，大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，难道自己还听一个不男不女的监督啊？所以说呢，有些大胆的军官呢，就会故意找找监军的乐子，比如说呢，在训练的时候说一些专业词汇。但是呢，地方上的将领马上就发现他们这一套啊不灵光了。眼前的这位公公不但懂得军事暗号，没事还主动提点专业性的问题。一开始将领不服，认为这个人不过读了两本兵书手抄本来显摆一下，可是呢，等深入交谈之后，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太监不简单。虽然说长得一脸阴柔之气，但要谈起行军打仗，那是神采飞扬，头头是道啊。难不成这太监还真的懂兵法？这帮人决定试一下，看看他是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。到了真正要上战场了，将领请示杨富光，我们要出征了，监军有啥指示啊？杨富光两眼放光，是吗？我也得去。说完他转进内室，过一会儿出来时已经是披甲带盔。你这乍一看谁知道他是太监呢？将领一看笑了，得嘞，那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吧，这是您自个儿要求的，您甭怪我。等一上了战场，这帮人全服了。这杨富光真不是赵括，这是真的有领军之术啊，作战之才啊。作战的时候冲锋在前，指挥若定，连取数场胜利。杨富光呢，也因此在军中树立了威信，他已经向世人证明，凭真本事能够取得应有的尊重。这一次呢，杨富光领着6000多兵向长安进发，在路上又招了一些兵，凑了8000人。杨富光呢，还别出心裁，把这8000人分为8个都，安排了8个都将。从人员编制上算，算是8个团长吧。杨富光呢，算是特别行动旅的旅长。这8位团长可都是猛将啊，有很多在后面搞出了大动静。比如说王建、韩建、陆彦宏等等，这些人有的是当上了枭雄，更有个别厉害的从枭雄班顺利毕业当上了皇帝。在接下来的征战岁月，杨富光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，他用这8000人向北运动，所向披靡。最后他领着8都兵来到了陕西武功。当然了，这里是王铎王司令布置的马奇诺防线， 旨在防止草军向西进入四川。可是呢，你防守永远没法取回长安呢。在武功待了一段时间后，杨富光收到了一封求救信，打开一看，再找出地图对比了一下，杨富光终于明白了，主战场不在灵感寺。于是呢，杨富光找到了王铎，告诉他，您要想击败草寇夺回长安，咱们必须到那儿去救那位老哥。在地图上呢，杨富光指向了河中府。河中府在哪儿啊？在今天的山西省永济市。河中节度使叫王重荣，求救信就是他写来的。这个人呢，性格暴躁，总体来说呢，是一个直性子的好汉，工作努力，敢打敢杀。但是最近呢，有点烦躁。这段时间呢，他被一个人折磨得快疯了。谁呢？草军大将朱温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朱温是哪儿的人呢？安徽砀山人。朱温现在是长安城外围最为活跃的一个大将。在听到老对手王铎领兵出四川后，皇朝给朱温呢封了一个官，同州防御使。这是一个不算大的官，况且呢，皇朝也不太厚道，同州还在唐朝手里，朱温要当这个同州防御使，您呢还得自己攻下来。更不用说了，皇朝给了他多少人呢？3000兵。同州在哪儿呢？在今天的陕西大荔，距离长安城200多里地，跟河中府，也就是山西永济，这俩是隔着黄河对视。而河中一带呢，是重要的产粮区，历来都是长安的粮仓，高干蔬菜特供基地。占领河中呢，是草军的战略出击，关系到能不能在长安将这白旗长久打下去的关键，而夺回同州是计划的第一步。同州易得，朱温领着部队来到同州时，同州的刺史听到军报，居然一拍屁股就窜了。但是呢，在进攻河中的时候，朱温却遇到了一个麻烦。什么呢？自个儿的兵粮啊所剩无几。长安附近的这块地皮本来就不是产粮大区，更何况这不多的农民要么是被拉了壮丁，要么就是逃进了深山以避兵祸。朱温给长安城打了无数的报告，要求啊调些粮草过来，可是呢，长安的皇的地主家也没余粮了。皇朝呢给朱温回复，哎，自己想办法。你咋想啊？您就算是去抢，那也得有一个能抢的对象啊。不过呢，也挺凑巧的，该着倒霉的人就来了。朱温接到侦察兵的报告，说在黄河之上有30来条大船是顺江而下，看样子是唐军给河中敌军准备的军粮。好啊，朱军是拍案而起，上回被你们抢了这么多物资，这回是到了还账的时候了。朱温点起1000骑兵直奔黄河渡口，终于在河中府的上游不远处截住了粮船。正当朱温得意的时候，又一个不好的消息来了，说王重荣已经领兵前来抢粮了。咋办呢？你让这船顺流继续往下，碰到敌军逆流而上，也逃不过王重荣的骑兵。朱温望着眼前这30条装得满满当当的大船，嘴里蹦出俩字儿：凿沉。 部下一听大惊，说城里的兄弟在等着这些粮开饭呢，咱就不能搬一点啊？朱温摇头。王重荣大军前来，自己却是轻骑突击，要是管这肚子里的东西，脑袋上的事儿就管不了了。在一阵刀斧声中，30条船沉于黄河。在这个时候，长安洛阳之地每天都有无数的人饿死，可是呢，这救人性命的粮食却白白的付之东流啊。朱温呢，通过这样的举动再次暴露了自己的流氓气，我得不到的别人也甭想得到。等到王重荣赶到时，只能看到河上的碎木，他对着河那边怒吼说，泼朱三，我要你的命。王重荣不知道朱温的别号，他就是愤怒之下随口而出，但正巧呢，他真就说中了朱温以前的魂名泼朱三。气急败坏的王重荣点起大军渡过黄河，杀到同州城下，把这浪费粮食的泼朱三围了个结实。咱们都说王重荣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人，比较老实，现在呢，他是恨朱温入骨啊，可是他忘性大，还不记仇。这会儿呢，他在城下破口大骂，恨不得生吞活剥了对方。但是呢，过不了多久，他呀就得为朱温求情了。被围了一个月后，同州朱温的形势不乐观呢，他凿沉了粮船，惹怒了王大爷，现在对方把他围成了饺子，明摆了要他为粮债肉偿。一开始啊，朱温不当回事儿，对于王重荣这种档次的人，他有无数个办法可以耍弄对方。可是他呢，组织了数次出击，却发现屡中埋伏，损兵折将。他知道王重荣的军中来高人了，他爬上城头仔细观察，终于发现了那位真正的敌人。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人，白白净净，面容柔弱，身体单薄，但这个人坐在马上时颇有大将之风啊，立于阵前指挥攻城毫无惧色。朱温吃了一惊，他认识这个人，大概半年前他就是在这个人的手下吃过苦头。你要只有王重荣，朱温怕什么呀？但是眼前这个人，他就喜欢玩阴的，跟着勇猛有余、智谋稍欠的王重荣正好形成了互补。这个人列位也都认识，那就是杨富光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见到了杨富光，朱温连忙给长安城内的皇朝发了一封求救信，但此时呢，长安城内形势也很紧张，那么朱温又该怎么办呢？明天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《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》，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 对不起赵团长，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。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，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？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，巧遇心惊肉跳，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。 阿多昏昏沉沉的，耳边好像有人在说，比原意思，日本人随时会来的。 他们的声音